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一面，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九住无碍见，十不堕诸难。我们看这个两条啊，到这里差不多是将断卧修善所得的殊胜果报介绍了一个大概这些果报确确实实是非常的殊胜那么今天看第九住无碍见，这是属于智慧见是说的见解，见解无障碍换一句话说，对于事出世间法了，都能够得到通达无碍。这个利益，我想，无论什么人，不论他是信仰什么样的宗教，没有不希求的，一切众生共同的一个愿望。那么佛告诉我们，这种愿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本能。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每一个人本来有这个能力。清凉在华严里面给我们讲四种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这是我们自信本有的，本来具足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见解思想处处都有障碍，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是食物业造成的。这个食物里头具足了妄想分别执着每一条都非常严重，所以信德不能现前经上讲的种种不思议的果报，都是属于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只要我们离开食物离开食物就是实相，这个信德才能够恢复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是功夫的问题了所以由此可知，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一定要懂得利一切物，修一切善。这个一切就是此地十条的纲领。这个十条展开来，无量无边的罪业。那十善也是如此，每一条善展开来是无量无边的善福。学佛从这里学起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修到纯善。 这个儒家讲止于至善，这个是世出世间圣人修心养性的最高目标。儒家教人各无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佛教人孝亲尊师，修十善业道。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我们合起来看，确实古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这是值得我们相信的。真正要是相信之后，那就要认真努力去学习，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过去所犯的不好的，就是不善的行为习气彻底改正过来。改正就是修行啊，修是修正，把错误修正这叫修行。凡夫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但是看别人的过失却很容易。所以古人呢就教我们，看别人的过失立刻能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犯他们同样的过失这叫回头啊。回头就把自己的过失检查出来了。这在佛法里面叫开悟什么叫开悟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开悟觉悟了。凡夫不晓得自己过失，所以永远没有办法把过失改正过来。这是一般可以说多数人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常常观察别人，立刻回头想自己，不要把观察别人的放在自己心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自己真是罪上加罪看别人呢立刻回光返照这是智慧那么再有一种方法呢，读圣贤书近代印光大师为什么苦口婆心劝人就读《太上感应篇》就读《了凡四训》，读《安世全书》果然能够天天念这些书，自己的毛病呢很容易检查出来拿着这些经文跟自己心行 细细的对照一番，我们哪些念头是善的，哪些行为是恶的，自己清清楚楚啊。善行善行要保持啊，恶念恶行一定要改过啊。大乘经教念多了，我们的见解思想跟佛接近了啊，佛菩萨的思想见解是正知正见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决定是错误的啊。为什么这么说法呢？我们从事实里面去细细观察，诸佛菩萨生生世世修行，他的经历太丰富了，他们的心清净，能知道过去时，也能看到未来时，这个话不是假的。我们心思迷惑，过去生中的事情忘掉了，忘得干干净净，偶尔在梦中啊起现行，一般人都会做梦啊，梦里面许许多多的境界多半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现行，那些种子不是现在，这一生没造过这些事情，过去生中的啊。所以从梦中啊，你要仔细去思维观察，能得到一点过去生中所造的业讯息啊，能够得到一点讯息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修到清净心了，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状况，哎，就又想起来了，啊，能够啊，回忆到了，啊，像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啊，心比较清净，他能够回忆到他的童年，啊，心再要清净呢，能够回忆到过去一生。过去二生，过去三生，那么这种事情现在人称为特异功能，啊，一般人叫神通啊。神通是从禅定里面得来的，佛的定功身啊，佛的禅定圆满了，所以无量界前的事情他都能够回忆到，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他的这个经验那比我们丰富太多了。我们这短短几十年所学的东西，实实在在不可靠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绝对不是自卑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从小所学的，学的是什么？是在这个现实社会 随波逐流啊。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又是什么状况？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我们所接触的都是邪知邪见啊，非常不幸，自以为是啊，所谓的是即非尘世啊，大家都错了，我们跟他也错了，好像都是对的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在圣贤人的心性啊，真正觉悟的人，你看看他们的思想、言论、行为，那才是标准。我们学佛，释迦牟尼佛的心行是绝对的标准啊，在世间法里面，过去中国人崇奉孔老夫子的心行为标准啊，孔老夫子的心行在《论语》里头啊，啊，宋朝朱熹啊，朱夫子编定一套四书啊，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这四种东西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啊。啊，四书是中国人是非善恶的标准，四书是中国人人生价值观的标准啊，这个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啊。可是现代人不念了啊，把自己几千年来的啊，民族价值观舍掉了啊，随顺呢现前这个时代，邪知邪见，所以世间这才有动乱呢。这才有天灾人祸啊，这个灾难实在说是才开始啊，不时结束啊，往后还有更大的灾难，也许我们都能遇得到啊。如何能够消除灾难？世出世间圣贤都是这样告诉我们，从人心转变，人心能够觉悟啊，转邪为正啊，不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不再随顺现在一般社会世俗价值观啊，我们反过头来随顺圣贤的教诲，这个灾难就能够化解，你就能够住正知正见啊，与一切事理通达无碍。 底下讲不堕诸难，这一句话是个双关语，意思非常深广啊！众生都造恶业，招来的天灾人祸，觉悟的人在这个地方要不要受难呢？啊，难肯定是要受，啊，共业所感嘛。但是决定不堕，啊，为什么他不堕呢？他是清醒的，他是清净的，他是善良的，在大难之下了，他是往上升的，不是往下堕落的。啊，学佛的人如果有如同弥陀经上所讲的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在大乘教里面遇到净土法门，他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大难来了，他有好去处，他去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叫不堕诸难。啊，另外的意思呢，在大灾难当中啊，他也可以不受。那这是第二个意思。啊，我们知道许许多多重大的灾难，啊，还有一些人能够幸免。啊，这些幸免的人，不外乎两类的因素。啊，第一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啊，这一生虽然造的小恶，他有余福，他的余福很大很厚，可以免除这个灾难。另外一种啊，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啊，亲近善知识，接受善知识的教诲，懂得断恶修善，啊，所以他也能够避免这些事情。感应篇殷志文跟这个了凡四训里面都讲的很多， 啊理论与事实真相都有，我们要多读啊。仔细去观察善果，决定是从善因得来的，啊，造作恶业祈求果报，佛常讲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的。造作善因而得恶的果报，同样也没有这个道理。可是世间一般人往往看到这个人一生行善，最后得的是恶报， 啊，看到许多人作恶，现在有种种享受。啊，好像呢，古圣先贤所说的因果报应呢，不准确。啊，于是怀疑，啊，不能接受。这时他看得太浅了，佛家常讲因果通三世啊，现前作恶还能够得福报，是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后，这一生虽然是作恶，作恶他的这个福报已经折损了，折损之后他还有余福，并没有耗尽呢，他还有余福，所以他现在享福啊，不是造恶的福报啊，那你就搞错了。这一生极善，受的是苦报，说明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多。今生修善，已经弥补他的恶业了，但是他恶业太大了，还有余恶，没有能断，所以他才受恶报啊。但是他行善，并不中断。他有信心来生有大福报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欲知今世果啊，你要想的晓得这个今世的果报，这是前世作者事啊，我们前生所造作的业因呢，今生的果报。欲知来世的果报呢，你这一生当中啊做的就是的。啊，佛家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转变不空，相续不空，循环不空。啊，善恶决定有果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绝不作恶。啊，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一个恶念都不生，来生有大福报啊！啊，这一生的时间短呢，来生的时间长。啊，聪明人要有远大的眼光，修来生福报。啊，这个绝对不是消极。啊，来生大福报成就，这一生晚年福报也会现前。佛家讲花报，你修集的太多了，修集的太厚了，太大了，啊，不等来生受福，这一生就现前，啊，所以这一生称花报，来生是果报啊，花报殊胜，那果报就可想而知。啊，所以福决定是从善心善行修集来的，啊，我们要深信不疑，认真努力去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